我不是什么经济学家，也都教不到你上市 IPO， 更加教不到你做 CEO。 但是错得多，伤气力，一般养妻活儿，住唐楼养番狗，冇难度，信我啊。 逢星期四晚9:30至几多点， 有我大恩，生意好啲，准时见啦。 好 ，cinema 色系咪咁 cinema 色？我都唔知咩，其实我乱讲。日本翻嚟啦，咁啊去完韩国去日本，咁啊翻嚟啦，咁啊今日咧做翻 live 都好少做 live 呢排都，即系都几难啊。嗱，咁啊讲下少少关于生意好啲去向啦，咁啊唔会。Never end story 嘅，咁即系点讲咧？唔会话真系停咗佢嘅。不过咧，我就会可能唞一阵，然之后咧就继续咧会做一啲未必系净系讲生意。我想讲下啲，例如我会可能拣一啲，例如话let's say 讲一啲公司嘅收购啊，我觉得会对成个经济有咩影响啊？又或者我见到一啲小商户佢做啲行动，咁然之后咧，我引发一啲乜嘢嘅谂法？例如好似话咧，先唔该摆张相落去，就系深水埗嗰张。 好啦， 好啦，你出咗唔该话我知。咁因为点解咧？因为我想将啲嘢咧斩细佢，就唔需要话一个主题咧讲晒。咁咧就成个节目咧，又讲下生活啊，又讲下生意啊，又或者讲一啲商业上嘢，又想讲科技嘢。嗱，好似而家你见到张图咁啦，咁大家见到啲咩咧？ 咩云吞面喎？咩？ 系啦，其实我最吸引我咧，就系佢右上系咪右上角咧？因为我而家唔系同步啊。 咩记得啊先？澳门驰名巷仔云吞面，外卖餐具不定收费。 冇错啦，嗱呢个 少好啊。 嗱呢个咧，你觉得有冇？你觉得你觉得点睇啊？呢单嘢？ 呢单嘢睇唔到啲咩？ 即系外卖餐具，即系外卖咩啊？ 唔收钱， 唔收钱。 咁啲可能平咗一两蚊，而家你知食饭贵啊嘛，咁可能分佣嗰两蚊、一蚊，咪去帮衬呢间。 咁你点解？点解？喂，大佬，你嗰啲工具好贵，嗰啲即系嗰啲 要噶，要钱发泡胶， 系咯， 无纸过噶嘛，咁啊即系随份有精啫嘛。 点随份有精？ 咁你间间一百间都收呢个一蚊两蚊，佢就唔收，咪啲人去嗰度买咯。 冇错，嗱呢个此其一。我睇到另外一点咧，就系我十几年前已经同元朗一间B 仔凉粉对面嗰间叫饭后甜品啊，各位讲讲。 我之前食完你喎， 饭后甜品系嘛？ 我同阿明 Sir 食完你，我星期六星期 日。系啊，饭后甜品正过。 佢一开到好多，佢几间。 佢有心机做好多，净系睇佢嗰个啫喱咧，佢唔落鱼胶粉。 我冇食啫喱添。 因为啫喱咧最怕落鱼胶粉嘅，即系落咗鱼胶粉 冇味啊。 系啦， 虽然企身。 结得滞， 结得滞，企真系， 即系啲太假，即系好似啲直胶咁个女人整个直胶度，你都唔中意啊！ 太多鱼胶粉 啦，系咪先？太多鱼胶粉啦，所以唔得噶嗰间。咁其实咧，十几年前咧，因为我老细我识佢嘅，咁有时食嘢咧都楞开同佢倾开偈，我都话：喂，点解外卖仲要加一蚊嘅？佢哇个盒贵啊！ 咪系咯，成本啊嘛。 系咯，跟住我同佢讲，不过租仲贵喎。你梗系啲人外卖越多越卖，攞走翻屋企唔好再 唔使堂食翻台啊嘛， 冇错啦。因为其实咧，你要计翻条数咧，个租金咧， 元朗好贵啊， 远远高于你嗰个可能几毫子，或者甚至乎可能几毫子过啲咁嘅塑胶，可能系叫唔环保啊。即系，但系如果我纯粹 撇开环保因素先， 系啦，撇开环保因素 ，OK。如果你真系话等于喂。好似我今日睇车咁，我睇咗架 hybrid 嘅，即系嗰啲混电油、 啲混能车啊嘛。 即系话俾你知，个 sales 同我讲，佢话阿大英哥，呢啲车咧，点你都追唔翻个油费噶啦。贵成80,000蚊，即系一架车同有油，即系有油，即系话油混，即系 hybrid 同 hybrid 咧，争80,000蚊。你用唔晒咁多油嘅，好似而家我打千一个月，大约系千二三蚊油到啦。咁其實你幾耐先打到80,000蚊啊？打唔到嘅。不過就係叫做咧，啲叫啊，我哋啲咁嘅叫咪左膠啊，環保膠嘅理念啦。咁啊，懶係好似要 support 一啲嘢啦。嗱，咁其實咧，我非常贊成佢即係呢個做法嘅。咁因為你計落條數咧，一定係有著數啊。咁啊，講翻好似呢啲咁啦，我會攞出嚟即係做一個即係。 簡短的，可能十分鐘到或者十五分鐘到講一節，亦都可能講一下一些生活上有關的嘢。生活上有關的嘢，例如話例如今次奧運呢單嘢，點樣睇？即係中國俾人哋 hurt 咁樣，咁其實我哋睇到啲乜嘢咧？有冇商機咧？ 嗯， 其實係有嘅、哦嗯。我自己一陣間嗱，其實咧今日個主題咧，我係講中國。因為其實你見到我其實大恩都出咗幾次咧，中國有關嘅。 嗯， 咁我自己咧，其實唔怕講啦，我開始慢慢淡出噶啦，因為我覺得呢個地方咧已經係。即係強弩之末㗎啦，咁啊，大家要入去嘅話就執生。不過確實都係個大市場，揾啱門路，咁你都即係我，因為我有其他選擇啫。如果冇選擇，話例如話你啲產品根本去唔到外國嘅話，或者喺香港已經夠仲冇生意嘅話，咁可以考慮一下，即係翻去都唔係話一件好差嘅事，唔係擁條死路你去行，然之後我自己就脱咗去啊。咁所以咧，我就會集合生意啊，或者集合一啲時事啊，點樣楞到成個生活咁生活有關嘅嘢。咁所以咧，我想希望大家咧可以咧幫幫手諗下個 節目名啦。 我真係節目名我諗到頭好大， 又係好啲系列啊嘛。 我想啦嚇， 煮好啲。 你都得喎， 係嘛？呢好似一間公司嚟， 食住好啲啊嘛。嗱，咁我諗個生活好啲啊，乜乜好啲啊。咁大家喺個 Facebook 度留啲意見啦。嗱，大家一齊 bring 有冇嘢獎先？而家成日話改完名之後咧，啲政府譬如話咩街道改名比賽啊。 好，嗱，喺日本咧就買咗啲手信，我翻去再睇下有啲乜嘢可以抽出嚟咧。即係其實我實買剩一啲嘅，咁啊。多咗啲嘅，咁啊，到時咧就送俾各位，咁啊， 改個靚名嘅聽眾啊， 嚇，改個靚名啦，即係幫我諗下咩好啲啦，即係其實我講下啲生活啦，講下一啲科技啦，係呢啲我行，我冇理由，但我又唔想叫科技好啲，因為其實咧我幾怕咧喺網度揾啲料之後咧，就然之後即係好似 share 分享俾大家咁，跟住就好似即係。 又唔係咯，你有你角度噶嘛？ 二手嘢，我知道，我盡量試一下，就係話起碼唔係成個節目都係講嗰樣嘢啦。咁我就想集合咗咁多樣嘢。 即係好似係咪一個意思啫？即係好似富刊生活雜誌咁嘅形式咧？ 係一個生活雜誌，有做生意啦，有我甚至乎可能我講下體育噶，因為其實可能體育 我一話曬你都係呢個咩香港隊啊嘛，以前係咪？ 曾經係過啦，咁啊好短時間啦，唔好咁張揚啊！雖然就 冇你簽名嘅陣， 我亦都唔會喊，即係都唔會話啊戴頭盔話自己感冒係咪啊？ 感冒係啊，感冒 一陣先慢慢招呼你啊！好啦，咁啊。首先咧，咁另外啦，就係咯，改名啦。咁最緊要又，不過今日咧，咁今日咧，其實咧，我哋都翻嚟城寨咧，咁有幾個主持都翻嚟城寨開咗會啦。咁啊喺度講下啦。其實好少喺呢個時候講嘅，就話通常第嬲尾先講嘅。我今日喺第一節講啦，就麻煩大家真係支持我哋嘅網台，因為其實真係冇乜錢，真嘅。咁希望衷心地大家即係支持我哋，即係我哋完全係。而家都用咗七七八八嘅啦，咁啊，匯豐銀行8091674558388，咁啊，見到頭先安靜錄佢個節目嗰陣時候，我見到都講啦，咁我希望又 remind 翻我，又要講翻呢樣嘢，咁啦，咁啊，未講入正題之前咧，咁啊，有樣嘢都想答翻啲網友嘅，咁啊，有個我唔識讀佢嘅名啊，你點讀啊 ？Civil 咩咩 Civil 咩咩 Anton 嗰個咁。就話日本咁啊，咁多公場所啦，例如地鐵咧，都出現咧禮貌唔，即係都出於禮貌唔講電話，會唔會導致電信公司盈利咧？咁我其實有個網友答咗佢噶啦，我就覺得啦，第一佢用 data 啦，第二佢用 SMS 啊或者嗰啲咧，就一定會 cover 翻嘅，因為其實而家佢哋會識等數，你唔需要擔心噶啦嚇。咁啊，呢個唔答住。咁另外第二咧，你贊成日本地鐵系統？你贊地鐵系統啦。咁但係根據我所知，好多東京嘅朋友咧都喪插地鐵公司同香港差唔多，其他地方就唔知道。嗱，其實咧每個地方都會對自己嘅地方唔滿意噶啦。正如好似比我哋更差嘅，例如話巴黎地鐵啦。或者混亂不堪又臭又剩，倫敦地鐵又焗又剩，更加唔好講 紐約我未搭過啦，啲地鐵嚇死你。咁啊，即係又係啲好混雜，同埋好臭嘅，都係同埋佢哋嗰啲地方唔需要開冷氣，好奇怪，冇好焗嘅。尤其是倫敦啊，我哋有兩次喺夏天去都熱到我死。咁所以每個地方你又唔滿意住。咁呢個我相信你朋友投訴我，因為我自己搭咁耐啦，唯一就人逼啦。咁其實班次都幾準時。嗱，講起準時咧，我話俾你知，我琴日上咗廣州出差，即係來回，啲直通車都會 delay 啦。以前好少嘅，而家都 delay 啦。咁正如我上次所講啦，喺日本嗰度好少 delay 嘅。咁啊，都嚟話搭子彈火車啲班次係好準時，好準時。佢到每一個 point 嚟話中間會經過京都啊，定唔知邊度咧，係好準時嘅。千葉縣啊啲咁好準時嘅。咁呢個即係我哋要嚇、啊、要向人借鏡啦。咁啊，因為準時會令到個成個叫做咩啊成本啊成本效益。咁第三個啦，咁啊亦都人答咗嘅，不過都多一次啦。喺日本咧，有冇見到成街玩 Pokemon Go 咧？咁啊，會唔會走埋一堆咩垃圾桶寫曬一反日本人形象啊？咁啊唔會喎、啊。嗱，反而咧，你講呢個 point 咧，咁亦都網友啊 Jonathan 都答咗你啊。不過我都想用我的角度講一次。我有一次喺京都咧，就啊唔係京都，喺奈良。是不是奈良？奈良我都鹿那裡呢、那個寺那裡呢，那我見到呢鹿呢，那我們當然是撲鹿玩，跟那鹿玩，那就很多，那見到一班人呢，那啊做什麼呢，圍著一些東西，樣 以為有鹿玩，那過去看，哇原來全部人在 Pokemon， 是周圍都是的，東京啊大阪啊全部都是見到的這個了。那這個遊戲呢我都可以這樣說，堪稱史上即係起碼呢十年啦最成功，因為以前我哋冇咩嘢玩啦，咁變咗 Street Fighter 啲咁可以好風魔時，或者太空侵略者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嗰啲咧，咁嗰啲就梗係多人玩咧，因為嗰陣時冇乜娛樂啊嘛。但係而家以咁多娛樂之下，佢都可以咁一枝獨秀。好似琴前晚咁，我響呢個深水埗補血醫院嗰度，我見到成扎人企咗喺度，喺街度，好肯定佢哋玩緊 Pokemon Go， 一定係有怪獸。阿 Lens 有冇玩啊？ 輕微玩， 輕微玩，係咪啊？係咪好驚自己會中毒太深？ 唔係喎，即係冇。我想即係因為屯門，你知咧，都試過個屯門公園即係大媽跳舞度有成幾百人去啊嘛。我有啲朋友即係細個幾年都落去玩，我都想不如試下融入去，但係真係冇個動力去，真係一群埋玩咯，冇個動力咯， 係嘛？嗱， 冇啊。 不過咁，我都要多謝佢。其實呢個遊戲咧 ，inspire 咗我自己去 develop 另有一件產品出嚟。 係咪同 AR 有關咧？ 唔關，我永遠都唔 AR。其實喺我心目中唔係一件。其實今次佢贏AR 唔係 主要， 唔係主要。我諗主要都係個遊戲性係過癮，要出街。 最勁就係佢要令到啲人啲宅男宅女出街玩呢下先，同埋可以去到特。定地點呢、這個真係無眼相機， 冇錯啦。GPS 要去冇，要去嗰個指定地點。呢、這個即係你如果睇一個 game 成功咧，好似啦，你講得冇錯啦，就要你要睇出你其實唔係淨係睇個 game 噶，你第日有陣時你睇人哋啲成功嘅 business model， 你咪就係睇佢嗰個 嘅元素喺 個元素邊度咧，然之後將佢拆解，有啲咩自己做唔到嘅算數。 同埋但係 Pokemon 你可能有個重點就係咩？那個 character 你做唔到，佢係儲落嚟噶嘛？呢樣十幾年，同埋由九幾年儲到而家， 冇錯。 其實而家你見到咯，尤其想抄呢個模式咧，唔得唔得噶。 你用咪變咗咯？有陣時真係以己之矛攻人之盾，咁你有陣時真係要睇下自己之矛有夠唔夠利，人哋嘅盾咪夠弱。咁你如果見到例如話嗰個元素表 ，OK， 例如話人哋有GPS 啦，又或者嗰個 AR 啦，另外嗰、那個character 啦，同埋嗰個 gameplay 嗰、那個 gameplay 即係我哋叫做嗰個遊戲性啊。平衡度啊啲咁樣，好唔好玩啊？過唔過癮 ？graphic 啊啲咁樣 ，OK， 再後邊啦。新鮮感啊有冇咧？咁但係即係你要睇下你自己有邊啲避到咯。 同埋我真係講嗰陣，啱啱我尋日推完咪落去食自己食飯咧，十二點幾見到啲鋪頭收鋪啲阿姐在賣熟食噶嘛。見到幾個阿姐四十幾歲玩緊呢個遊戲，哎呀點捉啊點捉啊！哇犀利喎！ 同埋呢個都幾係因為嗰個熱潮問題啦， 即可能話趕潮流，但其實呢只 game 佢保留咗好多元素仲未開，例如乜嘢咧？嗱，佢之前有個道場就係喺一個集中，譬如話我哋喺呢個觀塘啦，譬如喺觀塘某一個公園先有一個對戰嗰啲行嘅地方，叫一組即隻抽擂台啦。其實佢可以如果譬如我俾錢，譬如我係一間公司，譬如一間 即係類似 Sogo 之類啦，我將嗰個擂台一定喺 Sogo 入面嘅。 係 嗱，佢呢個未做啦。 但係咪直抽嗰個？ 直抽，佢一定係以一個而家佢同未開放就係咩咧？你喺玩家而家喺街唔可以直抽噶。如果開放埋呢樣嘢， 哇勁啦， 唔得掂。同埋佢我見到好似有啲片就話咩咧？佢好似有個精靈襟章咧，戴喺個心口度咧。如果見大家斬一斬啊，即係咧，我依個係火呢個 PMP 模式，即係 Player versus Player， 即係呢、這 個係啦。 嗯， 到時簡單到時可能就一班人會更加係譬如有個聯盟、有個組隊去直抽之類啊。 淨係呢個 device 啊， 嗰個 我諗賣$100，唔係唔係。咪賣$800有人買啦， 有$1,000人， $1,000人買啦。正如好似嗱，其實呢啲咁樣比較值錢啦。不過我今日咧講埋啦，我試車嘛。 嗯， 你知唔知咧？配一嗱，本來 Keyless Go 啦， 嗯、 配一張誒嗰啲叫做智能卡咧、 嗯， 車時卡可以唔使帶車時，直情擺落銀包度。呢張卡如果要配幾多錢啊？ $2,000 $8,000 任佢噏嘅就呢個價。 嗱，呢真係任你噏嘅咋。嗱，所以咪就係咯，其實你搞掂咗一樣誒、便利性。同埋你當然要睇嗰個買嗰個族群係咩人啦、 嗯， 例如話好似你 game 咁樣、嗯、任你劏啦。 係啊，你要呢、這個即係我去話齋嗰個認證嗰個精靈分身分完嗰嚿嘢啊，我直頭可以同啲 OK 百佳之類 攞個 voucher。譬如我之後 要購物， 要購譬如我買嗰啲乜嘢咩水果咩成買過幾錢，我就可以攞到咩精靈咩升級卡之類啦。 喂，衰公，唔好踢爆，唔好踢爆我條橋好 唔好啊？我講下咋 啊！我有部分嘅內容係似呢個嘅， 哎呀， 哎呀， 唔好意思 啦，唔緊要。嗱喂，又係嗰句咯， 唔係執行問題啦， 執行問題啦。 我講嘅我做唔到噶嘛， 你有冇？我唔怕，即係即係想網友聽到啦。OK， 執行執唔執行到啦？ 你有冇？ 你有冇資金啦？ 你有冇人？你有冇人才先？ 人才啦，仲有你有冇黑路啦？ 嗯， 你遇到你有啲咁嘅能力，你话唔到一俾一个 right person 知， 系啦。 你喺街度唔中大嗌， 咪咯？ 对，你对住个大海有个浪吹埋嚟。 如果唔系啊，譬如我当我爱民建联啊，我要我唔通揾呢个叫咩周伟雄？喂，我哋创新科技局长，佢连 Pokemon 都话唔玩，佢系咩啊？佢话蓝色个 mon 双眼唔玩，我揾佢咪大镬咯，咪揾错人咯，揾佢冇用噶。 系啊，你要揾啱人，例如话有一个好想尝试呢啲嘢嘅一个投资基金经理咁样，哇，咁你就发达啦。 点啊？ 咁但系呢啲你一定话到佢知噶嘛？咁、 嗯、 但系你又冇可能话啊咁啊，我同 CCTVB。买个、啊、 版权系 咪？唔系买个广告啊！八、 嗯、 点钟至十点、十一点、十点 死 钟黄金时段出嚟讲，喂，我有呢件嘢，咁计得啦。除非咁，你老豆系嗰啲咩啊？榴莲红 都唔系咯，我阿叻同我做代言人， 咪就系咯， 东张西望卖广告。 所以变咗咧，其实要吸取人哋都好嘢。哇，喺咁我哋几呃钟啊，咁我讲 呃钟啊，认真讲。 嗱，咁另外咧，咁佢就话会唔会啲人咧走埋一齐啲垃圾嗰啲咁咧？嗱、 嗯， 我呢度咧。我剛才跟 Lance 都講了這個 point， 就是不要垃圾桶整死啦、 嗯、 我告訴你，我今次在東京或者在大阪發現一個 很明顯的事情，就是街上少人吃煙、嗯、為什麼呢？他不想影響人，他不想煙吹過來，風呢即係 冇得避啊嘛， 冇得避。咁咧，啲人點食啊？咁我女咧都見到幾個好得意嘅現象咧，例如話喺 Shinjuku 嗰度咧，喺個站南站嗰度咧，有幾棵樹喺度，咁嗰度咧有個米缸嘅，煙灰缸啦，就啲人全部嗰度幾十人啊， 打邊爐 喺度打邊爐。咁但係即係嗱，其實喺街係食得噶嘛， 嗯、 但係人哋咧都有嗰個節約節唔係節制自己。不可以做呢啲嘢，嗱呢個真係反映出日本嘅民族呢、這個對騷擾人咧，哇簡直無敵。 唔係佢哋有呢個自由，但係唔會用到盡啊嘛， 冇錯， 有個同理心啊嘛。 嗱，我唔知道有冇喺度講過咧，我上集唔知有冇講啊，死啦！我驚我第二個節目或者自己嘅節目講過唔記得，唔緊要，照講啦，講多次啦。我都話兩個酒店大堂。成班人二三十人影相，咁、你諗下，如果呢個你幻想一下係。香港人會怎樣、 即是怎樣在日本的酒店大堂、 如果是香港人會怎樣？ 香港人秒他， 很吵， 很吵， 很吵，一定會說喂，不要說哪裡、在任何一個地方拍照一定很吵，你那個分貝可能是100、例例啦，如果大陸人你那天分貝是多少、 1000啦，加多 少人啦，沒錯，日本人我那天聽到呢接近30至20、即如果我類比這樣計、30至20是相當之哇，令我很驚奇，但係好可惜，因為點解換呢部手換咗部電話呢？因為我嗰部實在太虧啦，咁啊，即係我連啟動嗰下都慢，咁啊算啦，咁啊影唔到。另外一個咧就係話，我喺機場見到成班小學生啦， 應該是小學生了，應該是出外旅遊，那就整班坐在那個大即是那個等機後機那裡很安靜， 他們不會說即是在那裡推推鬧鬧追來追去，不會的。 哇，我有一次都是我周時在上海深圳上飛機哇，那些小孩擒到九樓那麼高，但是父母又不理的， 爸爸你寶貝你有什麼有事啊， 還在笑咯，啊，父母在笑 咯，很 有趣，說他可愛嘛，嗯，但是這些你是騷擾到人的，嗯，那又是那句我每一次出門都跟家人說，都跟小孩說，我說我例如去日本的話，我說我們要比日本人更安靜，okay？ 因為，我們黃皮膚很慘的，好像我就說咯，有些，外國人見到中國人一入到第一件事在德國那裡， 嗯， 不是吃飯是吐痰，吐地下吐在室內，哇嚇到個鬼婆靜，哇雲披發散，那這些其實入我們數的，你知不知道， 嗯，他們分不到的嘛， 分不到的嘛，嗯，但是這樣其實呢我都說了，上集也有說了，其實我告訴你日本人是分得到的外國人呢只要如果稍微接觸一下遊客呢分得到的，即是從那邊 的顏神色啊這樣其實認得到，所以我覺得你這個不需要擔心，咁啊，答翻啦，頭先阿網友嗰度啦，唉，開始入正題啦，如果真係今晚唔使走，咁啊嗱，咁啊，招呼一個大陸，即係今次咧未入正題之前咧，仲，嗯，有三有兩個 topic 我想講，就係，是，呢，這個奧運，今次咧好奇怪咧，嗱零八奧運嗰陣時咧。 嗯 不要说零八添啦，再之前嗰啲奥运咧，其实咧见到中国队嚟或者女排啲咧，我都会即系鼓励鼓励， 嗯， 即系都会对佢有啲啊赢咗好开心，都睇佢开心， 嗯。 其实零八开始咧，开始懂性好似， 唔系，其实零八年系高峰嚟嘅，即系香港人对呢个中国人身份认同。 我开始见到太多衰嘢， 啊，即系开始上大学做嘢，系咪嗰阵时？ 都接觸咯，咁同埋都見到好多我唔想、我唔開心嘅嘢咯，因為其實我好憎個政府對人民咁差。近呢幾年更衰添，連啲人民都幫埋個政府，即係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啦嚇。簡單啲講，咁就其實今次咧都蔚為奇觀啊！啲人咧無論香港或者外國人啦，佢，寧願北韓贏都唔想中國贏。 是啊， 即是这个情况呢很奇怪， 我不奇怪，这个你慢慢你看到中国财大气粗那样东西慢慢延伸到奥运到一个反应来的嘛。 12年在哪里？伦敦奥运， 嗯， 伦敦奥运都没有这样东西， 没有那么衰， 没有那么衰的，即是第一，因为讲真的，12年之后12年有条粉肠上台嘛， 是， 那个粉肠是专搞矛盾，中港矛盾的嘛，啊，是不是，那我再加上我们的， 港独之父嘛， 是的，港独之父，再加上香港有些，啊，所谓教主推波助澜，搞到香港人，啊，和大陆人那些的矛盾，其实可以我觉得会淡化，即是要即是大家我们应该团结一致，团结一些开明的大陆人， 嗯， 又或者冇上脑的大陆人一起对抗， 梗系啦， 我哋冇理由即系孤立自己，我 令到佢火烧口烂，佢咪即系分散注意力，搞你搞你炒少啲咯。 呢，這个其实同做生意 简单道理啊嘛， 喂，其实做生意一样啫嘛，你冇理由孤立自己噶， 嗯， 你梗系孤立你嘅对手噶啦，你要将你身边嘅伙伴拉埋嚟， 嗯， 或者就算唔系伙伴，你都要拉埋个伙嗰个嚟。 敌人嘅敌人啊嘛， 你系啦，咁咁咪孤立咗个敌人，咁起码搞掂咗。 不过你放心，而家佢哋会转咗后方。转咗翻之后话，啊，我哋要团结啲可以团结嘅人翻拉翻嚟咁样咯。 边个先？边个讲？ 即系某啲系上个礼拜佢哋集会都转咗风噶啦，弱即系讲冇咁强硬吧，因为自己做唔到啊嘛。 嗰班系唔系我讲紧嘅教主嗰班？ 另一班， 即系另一班嚟嘅。 后生仔嗰班， 但系教主嗰班仲喺度讲紧呢啲噶嘛？ 嗯， 系嘛？但系不过都系讲嘛， 讲嘅啫， 咪讲嘛， 讲嘅啫， 系咪先？讲嘅啫，系咪先？咁啊，但系即系嗱，亦讲翻啦，嗱，拉啦，讲下做生意，做生意千祈唔好得。講字講咗要做 ，OK？ 咁嗱，其實今次咧民心向背咧，我覺得即係奧運出現啲咁嘅事咧，令我反思一樣嘢。其實咧，而家啲人咧對Made in China 咧，越嚟反感。我上次都講過啦，節目都講話，人哋日本點解咁 emphasize 嗰個 Made in Japan 呢樣嘢咧？咁你咪諗下咯。其實呢個係一個對即係對面嚟啫嘛， 嗯。 我就是说我不妥你 我就不用你的嘢，我就是要做自己要做的嘢，走自己的路。 咁我问翻你啦，咁而家即系呢个 Make in China 嘅品牌，即系差嗰啲啦，叫做 唔系差啲啊，净系好 Q 差。 但系问题是，而家你做生意嘅时候，你都会你啲产品都系 Make in China， 咁你点样同啲客讲翻咧？ 即系 Make in China， 唔系啊嘛， 我软件系 Make in。喂，嗱，我嘅嘢咧，核心嘅嘢咧就系香港，我都会同人讲我哋香港制造嘅。即是其實即正如好像、一些沙煲冷餐也好、好像我現在這部的 laptop 也好 notebook 也好，或者蘋果 手提電話或者蘋果的、全部都是 China 的。最重要的品質管理和、那個創作的原意不是嘛， 即是核心 QC 啦， 核心的東西、你就做一些低，即是所以說你 做學的啫， 做學的啫、即是我說真的，我不是利用一下你咯這些東西、所以呢我覺得個商機呢就反而我們是可以呢標榜一下我們自己 Made in Hong Kong， Made in Hong Kong 這件事、這個其實從這件事呢我會看到一點端倪。說多另外一個啦，題外話啦，就是說、TVB 真的很賤格即是呢整日呢有些東西呢不播的，即雖然我沒有看、因為我真的已經沒有了 TVB 武裝第應該第九年了，我去年講第八年，今年講第九年，我發覺我自己想事快了人健康了 自信都回來 真的，我講真的，因為我的時間我不會浪費在他那裡，我用浪費這個字，我會看回另外一些、documentary 也好、或者我都提議大家看、Discovery、Discovery Channel 裡面有一個 scientific 的、它裡面有一個呢講做生意，它找一些新的點子出來、然後呢就給一些基金佬就、 那個我看，我有 有幾好看的， 有幾個評判 評 判 的，我不會投資到你那裡、我上一次看一個呢就我覺得挺好的，就是電子門鎖、那還有手提電話可以 assign 嚟話 Lens 可以嚟屋企，咁呢啲好啱 Airbnb 用啦。 哦，即係個指模嗰樣系統啊嘛， 即係類似咁啦。咁、可能我俾個俾個密碼你，咁然之後咧， 得我有 嘅 啫。 係呢段時間用得嘅啫。咁同埋可以隨時可以鎖翻嘅，唔俾佢嘅。咁啲全部係用嗰個而家 cloud 啊啲咁做曬。咁我覺得幾好，不過嗰個冇人投資。咁但係我都可以咧，從見到呢啲咁之後咧，我諗埋咦。可以自己再，其實呢我成日都諗到呢啲嘢咧，就睇完呢啲嘢之後，即係人哋嘅產品之後咧，我自己 套落去係嘛？ 佢有啲咩？ 其實呢個已經套到落去嗰啲香港咩展覽業嗰度啦，已經係嘛？即係啱啱你話，譬如一段時間先可以有 QR code 過到嗰、那個即係保安系統， 係 唔知道香港有冇用到呢樣嘢？ 我特區唔會用香港，因為嗰啲咧皇親國戚啊，用曬㗎啦，唔會用我哋呢啲咁嘅咩紅啊嗰、那個科技 咩楊偉紅啊，楊偉紅啊， 阿楊偉紅先生咁啊嗱即係其實我講翻 TVB 度啦，咁其實我覺得。你作為一個公營機構，你不播一些香港運動員，即其實是對他一種侮辱來的。 三成播不到的， 三成播不到、 但問霍啟剛，他知道他怎樣答， 我知道 不評論 你看 Facebook 可以看到嘛， 我看 Facebook 看到一些畫面相片，畫面看不到的。 一會兒給一段 Facebook 我找到的好東西給大家學習一會兒記住我跟著入正題生意好一點 好。